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四十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早晨的7点钟，再次回到了熟悉的频道当中。各位早安，这里是早安乐秀，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不管你是从哪里归来，今天我们又回到了北京。 对，让我们继续奔跑在阳光的路上。首先来听到的是羽泉的《奔跑》。 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风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的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多翅膀，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速度七十迈，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琴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在我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敢爱敢做，勇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 这是来自于羽泉带来的一首《奔跑》啊，当然呢，能够听得出来和老版有一点不一样啊，是他们重制版本的《十五》当中的一首单曲啊。其实这张专辑当中呢，有很多的单曲都重新翻唱过，像我们之前跟大家来一起听过的《最美》，其实也是有一个重制版本的哈。 每次听到《奔跑》，就有一种被加满了油的感觉，非常适合这个大年初七哈。 对， 你看我整个就春节假期已经过乱，完全不记得了。 大年初几的时候想了一下哈，到底是初几？ 今天大年初七，我终于对上号了。很多朋友也是在今天回归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对， 像 Lotus Blue 也跟我们说新的一年开始了，新的一年早就开始了，不过今天是你正式上班的日子哈。 对， 又见面了，假期过得好快，没有什么感觉呢，就过完了。这是太子说的。 我们早音乐秀的这个朋友呢，老朋友呢，我觉得大年呢都一定过得非常好，但是心中总会有留着一处角落，等着这个重新归来上班的第一天继续来听早安音乐秀啊。 那我们就看看吧，重新归来的第一天今天签到前十名是哪十位呢？来点点名啦。今天签到第一名是宝儿，第二名七秒的记忆，第三名周强，第四名生活依旧，第五名是大黄蜂。 嗯，来看一下，第六名是 GSS， 第七名是子航，第八名是唯一，第九位是 Lotus Blue， 以及第十位是沈少杰。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那新的狗年旺旺旺呢，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参与我们的签到还有互动。 嗯，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整个的春节假期呢，空气有一点点的稍微的一些变化哈，但是今天白天天上的云将会逐渐增多，好在白天的扩散条件还比较有利，大气的透明度和能见度都比较好，而且呢控制我们的这个气团不太冷，所以最高气温能与昨天持平。昨天我还挺惊讶的，因为我是晚上差不多11点钟的时候就是落地到北京， 回到了北京， 然后那个机舱在预报说北京的地面温度是5摄氏度，什么这是北京 太暖 和了、啊、所以这两天还真的挺舒服的哈，可以建议大家适当的开窗通风， 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温暖的，但是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空气还是比较干燥的，所以您呢需要及时的去补充水分，防止因为缺水而造成的身体不适。来看一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的相对湿度是60%。 嗯，来到我们的后花园当中，今天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哈，上班第一天，很多朋友呢都是跟静瑜一样，昨天是刚刚从家里回来的， 对， 自己不但回来了，还带回来了爸爸妈妈满满的爱，所以 满满的一箱情谊，是不是？ 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主要那一箱太沉了， 太沉了、啊， 我驮了一箱肉回来，你知道吗？ 一箱肉 各种各样的肉，就我爸妈可能就担心我吃不饱吧。 北京是缺肉还是怎么着？供应还是充足的呀。 自己做的就代表着心意、啊，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哎，我们来晒晒你的返程行李箱吧。 哎， 嗯，你回到北京都带了些什么？爸爸妈妈有做什么好吃的或者家乡的特色给你呢？ 对， 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后花园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是的，晒晒你的返程的行李箱，看看行李箱当中都有哪些非常好吃的一些东西，或者、哎、你看我一下就说到好吃的东西， 我可没说好吃的东西、啊， 也未必是好吃的。 行李箱当中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带，也可以有爸爸妈妈给做的新衣服啊， 对， 奶奶那的鞋垫啊，或者说就是满满一包的，如果真的是红包的话，我就太羡慕你了。 对。你刚才一说到，我忽然觉得我今天应该放另外一首歌啊，最爱穿的鞋是奶奶那的千层底儿，是吧？哈，才应该更衬一点。好了，那今天的节后的最后一天啊、今天不应该是节后的第一天，对吧？早音乐秀跟大家继续来换一下，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返程行李箱里装的都是哪些东西啊？我估计呢，不管装的是什么，都是满满的一箱子爱，对不对？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赵薇《恰恰爱》。 光飘，我想你一定也受不了，谁让节奏给的太妙，那好吧，不许慢热，秀出你所有花俏，蹦蹦跳跳吵吵闹闹，恰恰恰恰恰恰 我准备给这首歌两个字，好听是不是？ 恰恰爱来自赵薇，你带回恰恰好的爱都是些什么呢？ 对， 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晒晒你的返程行李箱。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晒一下返程行李箱当中都装了一些什么。来看看，酒吞童子说，我带回来的呢是一整箱的丑橘，有30斤，我愣背回来的。 哎呦，那种特别好吃，我每次有一次回家的时候，我妈说给你个吃个丑八怪，我说我不要吃丑八怪，后来才发现丑八怪是一种橘子， 是 就是腻。但真的还挺好吃的，甜甜的。 关你妈妈是跟你开玩笑啊，你跟一个女孩说给你吃个丑八怪， 我才不要吃， 估计都有点抗拒心理。 真是丑八怪。 是可以说呢，带了一大箱子家里不吃不完的水果和卤制品，还有一大箱子的柴鸡蛋啊。但我觉得吃不完的水果呢，那可能就是你爸妈想让你消化一下，那其他的像卤制品和一大箱子柴鸡蛋应该还是家乡的特色来着，是吧？ 我特别能理解，就是你放假回家的时候，爸妈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春节买太多了吃不完，你得帮我们多分担一点。但其实你发现他们往你们箱子里塞的哈，都是早早就准备好给你们箱子里面放的，根本不是什么吃不完的东西。 哎， 比如说像糖豆爸爸给我们晒了满满一后备箱啊， 这还真的是晒了一下后备箱啊。 对，这真的有酒有油有烧饼，然后剩下的应该是肉吧，我都有点认不太清楚了。 关键还有油，哎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父母真的是这个关心之情是溢于言表，体现在各个方面哈。 对，他说带着爸爸妈妈满满的爱，还有我们整个过年期间都在北京过年的啊，张太子，他说我没有返程，但是今儿中午带的饭是昨天做的白菜馅饼，还有虾，就过年的饭直接带到单位去吃。 过年的饭看来吃的是真的挺不错的哈，有馅饼还有虾。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给我们晒一下返程行李箱当中有什么东西。说了半天，你的返程行李箱到底有什么东西啊？ 我不是说了吗？一箱肉， 一箱肉是吧？ 炸排骨， 是各种各样的肉是吧？ 炸鸡块、腊肠，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肉。 熟食就基本都是加工好的一些产品，让你回来随时可以吃到家乡的味道，是不是哈？ 对，但是春节之后恢复正常上班，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北京早晚高峰的交通压力也将逐步回升。东西北部城区的环路联络线将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预计今天早高峰，东三环南路、西直门北大街、蔡慧营南路、西三环中路、肖家河桥区的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当然呢，2月26号的周一，交通压力呢将相对来说比较突出。而工作日的早高峰和晚高峰期间，预计呢东三环北路、北三环中路、远通桥以及东四环中路、东四环北路等路段呢是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周五晚高峰的交通压力将高于其他的工作日，所以呢，请大家来持续的关注一下啊，因为呢，马上要进入到这个反正包括呢大家的这个上班的高峰了，所以呢，车流集中出现在哪个时间段，大家还是要清楚的了解一下啊。 是，其实这个过年期间呢，我问了一些在北京过年的朋友，我说，哎，北京现在怎么样？是不是特别不堵？哎呦，特别快，你知道，就整个。你绕个六环什么的，20分钟半个小时。 绕个六环，谁会专门绕个六环？ 就享受一下这种不堵车的感觉， 太爽了哈！ 但是就空落落的也没有什么感觉，总觉得人回来了之后多一点人烟，有点热乎气儿的那种感觉，热闹的北京又要回来了。 是的啊，好了，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互动话题是晒晒你的返程行李箱，稍后见。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Like a perfect night to dress up like hipsters and make fun of our exes. It feels like a perfect night for breakfast at midnight to fall in love with strangers. Yeah, we're happy, free, confused, and lonely at the same time. Miserable and magical, oh yeah. 来自 Taylor Swift 带来的 22， 也就是22哈。但是呢，你会发现一年一年又一年，岁月呢每一次都要写在脸上了。这一年过去呢，好像新的一年要开始了。但是呢，有些人就会用音乐来做刻度，每每20岁的时候就用这首歌曲来标记了一下。但是我在想，像 Adele 呢，就不光是用一首歌来标记了，每过两年会用一张专辑来标记一下，是吧？ 对，而且今天很巧思，今天是2月22号 啊， 这是你选22的原因吗？好了，你刚啊的那一声说明不是。 但我跟你说，我今天真的有发现，就是昨天在编稿的时候，我在想，哎，今天怎么这一天这么多二啊？ 但是呢，昨天晚上刚刚揭晓的全英音乐奖上 ，Taylor Swift 是入围了国际女歌手和最佳录影带奖，但是遗憾并没有获奖。入围了多个重量级提名的黄老板 Ed Sheeran 仅仅获得了全球艺人大奖，而这次最佳女歌手是颁给了 Dua Lipa， 她也是盛装穿一个美美的粉色裙子出席了。 其实我觉得是这个比较公正的，因为上一次在格莱美的时候呢，这个黄老板虽然两提两中，但只有两提黄老板是不开心的，对不对哈？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持续给大家关注全英音乐奖的一些提名还有获奖的消息。要提醒大家的是，市交通委说在进入了返程阶段哈，刚刚也跟大家预告过了。那除了这个早晚高峰的时候车流量会增大，而且进出京的客运量也会非常多，差不多要接近2585万人次，日均要达到104万人次。 那么客流高峰呢，预计会出现在2月20号到2月24号春节长假的末期，3月2号到5号正月15前后，以及3月8号到3月12号春运的最后一周哈。当然呢，交管部门也介绍，春运的返程期间呢，首都机场的早8点到晚8点，北京站上午9点之后，北京南站早7点到晚7点，以及北京西站早8点之后，以及永定门、六里桥和四惠长途汽车站早晨8点到下午4点期间，为客流量较大的时段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哈。 走高速自己回来的朋友，高速路方面节后返程期间，京藏、京津唐、京港澳高速容易出现短时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如果堵在路上呢，也别烦躁，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今天咱音乐秀的互动话题是晒晒你的返程行李箱。 哎， 中秋说家在东北中俄边境，所以带回来了一箱子的木耳，还有俄罗斯的零食，给我们拍来了照片。 俄罗斯的零食， 花花绿绿的，好可爱呀！ 是的，所以呢，可以做一下旅游规划。刚刚呢，这个假期已经过完了，不过呢，接下来的这个周末你去哪儿呢？我觉得可以去海边来看一下。 不要叹气，人生总有不如意。别人总是关东关西，他们都是在放屁。Baby， 你不要哭泣，哭红了你的眼睛。擦掉眼泪，换个心情，和我到海边去。周末我们去海边，让我带着你，带你去看太平洋蓝天和白云。周末我们去海边，让我带着你，和你一起去夏威夷，夏天多美丽。Baby， 你不要叹气，人生总有不如意。别人总是关东关西，他们都是在放屁。Baby， 你不要哭泣，哭红了你的眼睛。擦掉眼泪，换个心情，和我到海边去。周末天都 周末我们去海边，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一首单曲，选择他们的童谣专辑《送你一朵山茶花》，这是一首童谣哈。但是呢，这个周末去海边的这种想法，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啊。但是在北京，我估计只能畅想畅想了哈。 哎，很近啊，可以去北戴河啊，很快就到了。想什么呢？周末可以去海边啊。但是有朋友在春节假期期间选择了去韩国，为我们国家的奥运健儿加油助威。 哎， 在25号举行的平昌冬奥会的闭幕式上，我们2022年的冬奥会哈、是我们北京来办的，所以作为东道主呢，我们也有这个精彩的8分钟的文艺表演。 对， 现在这个8分钟文艺表演的团队已经抵达了韩国，正在按部就班的进行彩排。 嗯，大家如果记的话，都记得这个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的闭幕上呢，这个北京当时有一个8分钟的展示哈。 对。 但这一次呢，和那一次呢有一些本质的不同啊、这一次呢将会用高科技的手段来展现现代中国以及中国人民欢迎全世界朋友相聚在北京的这样一个主题。那一次呢，我们就知道是通过了比如红灯笼啊、茉莉花，甚至第一次上演的这个千手观音来展示一下中国的元素哈。 嗯，这一次呢，我们的总导演依然是张艺谋，他之前的时候也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希望这次平昌冬奥会上的北京八分钟可以更纯粹的回归到具体的节目上，也潜移默化的来传递我们中国的文化。他也希望说可以不仅仅传递出当代中国的发展，更要展现中国举办2022年冬奥会的信心，以及我们欢迎全世界朋友都来做客的热情。 是，所以这次冬奥会呢，我们虽然有夺金的一些瓶颈啊，相对来说呢，我觉得确实呢，大家也关注到了，最近在韩国也遭遇到了一些不太公正的判决。但是我觉得就像戴佩妮歌中所唱的那样，我够勇敢就不怕被打败哈。 最近网上的一些吐槽也蛮有意思的啊，还说建议韩国要不要自己办一场冬奥会玩。不过没关系了，反正我们实力在嘛，2022欢迎大家都过来。 It's alright， 可以走得稳稳当当，就算找不到任何名牌的标签，分手你再苦也很耐看着，别人向我吐出的一口烟，我一点乡愁的冲动也没有，现在就沿着长长的马路往前走，一直走不再回头看。

面侧面，不是完美弧线，再见就想要再见，自卑留给昨天，绿大牙十八遍，看我七十二变。今天新鲜 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遍，瞬间拉回到了年代感。他刚才呢在这个间隙当中，我还和静瑜在聊啊，我说有没有忽然被拉回到十几年前的一种感觉。 春节假期回家 K 歌有没有点这首歌，就说有没有点吧，反正我点了。 刚才呢听说某人呢这个春节假期回家点了好几十首 SH 的歌曲啊， 就共同的追寻回忆嘛。因为放假回家除了就是跟家人团聚，也跟朋友啊好久不见的高中初中小学同学啊一起聚聚会，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地方成长的。 对， 那回来之后呢，你有带了什么样的好吃的好玩的，带着父母满满的爱，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 对， 晒晒你的返程行李箱。 哎， 丹妞跟我们说带了一些婆婆家自己种的萝卜白菜还有地瓜，以及正宗的柴鸡蛋，是自家散养的鸡下的蛋。 嗯，太厉害了哈，这个我觉得这不光是带回了很多的好吃的，而且呢还特别的有机，是吧？这个有很多人呢说在自己家的舒服的狗窝作威作福还没有超过一个星期，就要离开嘘寒问暖的爸妈，要继续回来变成一只要一起发胖的朋友了哈。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很对，虽然现在在回来的路上，那实际上还是可以继续发胖的，因为你那一箱东西里面估计少不了很多吃的，对不对？ 像培培也说了，我没有返程的行李箱，但是我有满满一包吃的，今天带着上班、点心、酸奶、坚果啊，都是过年的时候留下来的，满满的营养， 太有营养了哈。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大家的行李箱当中都有哪些好玩好吃的，包括那些浓浓爱意的东西。继续来看刚才说到的蔡依林呢，看我七十二遍，那实际上最近他也有演唱一首电影的主题单曲呢，就是《捉妖记二》当中的什么什么啊。 对，因为整个春节假期哈，反正也是大家在一起聚会，包括带着亲戚朋友一起去看电影的时节，所以今年的春节档厉害了，这个票房成绩，就春节档影片《捉妖记二》和《唐人街探案二》在大年初五票房先后突破了15亿人民币、用时不到6天的时间。 对， 刚刚提到的蔡依林的什么什么就是《捉妖记二》的一个插曲。 是，当然呢，这个也刷新了《战狼二》6天票房破15亿的速度，缔造了华语影史的新纪录啊！当中呢，这个陈思诚执导的《唐人街探案二》也是跻身了十五亿俱乐部的同时，也成为了中国影史上首部综合票房连续4天破3亿的影片。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出奇的，因为这个《唐人街探案二》我很早就开始关注了吧，而且刚才说到的春节票房我也有贡献。关键是我提前了5天就已经开始买票了，你知道平常我买电影票都是下午我看什么早上再买，对吧？ 对， 就怕那天抢不到那个时间哈。 预售抢得到啊，韩寒也是专门打 call 说他推荐《唐人街探案二》还有《红海行动》这两部，不要犹豫都要去刷一下。 是， 因为整个影片确实整个在春节档期间口碑算是非常不错的。 嗯， 把喜剧和推理元素结合起来，用特效镜头展示这个推理的过程，而且视听语言也非常的有创意，总体来说就是一部比较成熟的类型片了。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先听一下，看看这首歌曲，如果你看过《唐人街探案二》的话，我就会很有记忆一点哈。一首老歌的新唱，来自于他们的《粉红色的回忆》。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小秘密 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 晚风吹过，温暖心底，我也想起你， 想起你 要把最甜蜜的祝福给你。 顺利， 好， 我还祝福你回家不再想起， 最后 还是大北京。各位亲爱的朋友 Long time no see， Happy 跟我们一起。 春节春节就要来临，糖糖来送喜， 年终奖压岁钱数到手抽筋， 又是一年阖家团聚，来年年看喜剧， 这一年多欢喜幸福满意。 歌曲呢，前面写的是来自于王宝强、刘昊然以及肖央带来的《粉红色的回忆》，实际上在当中还听到了潘粤明的声音哈。完，这首歌曲呢，就是算一首大杂烩的感觉。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对这首歌曲实在是太，一定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出来以后满脑子都是这首歌曲啊！你看太子说，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了宝强和老外跳舞那段，还有嘴里玫瑰花。 哎呀，不要剧透，不要剧透， 不能剧透了。 看呢， 再多剧透的话，很多没有看的朋友可能就要觉得有点尴尬了哈。 但是因为刚刚这首歌特别魔性，我已经忘记了原曲怎么唱了，唱的这首歌我要去刷一刷糖糖二哈。 是， 当然整个在春节期间呢，我也是走进了影院去观看了红海行动、 哦、 真的列强推荐，全程高燃，剧本非常的扎实。 嗯， 因为这林超贤导演有前作哈，就是在铺垫，所以他这次真的是，你就是海报上写的是用尽了自己的就是全力来打造这样一部影片，节奏感和人物塑造的都非常成功，把战争片动作片的水准又往前推了一步。 对，红海行动呢，这部电影呢最近听说口碑也是非常炸裂啊，所以大家呢也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尤其是最近好像我感觉大家其实对于口碑这件事是越来越重视了。 对， 原来很多时候呢就是有点盲目的去看一部电影就 OK 了，但现在好像还稍微的关注一下最近的口碑怎么样哈、啊。 所以其实走进电影院的时候，一开始你会发现大年初一初二这两天的时候票房上升最快的是捉妖记二。 对， 因为捉妖记的前作那个票房成绩大家也都是还记得啊。 没错，而且它宣传非常到位哈。 对，但这一次捉妖记是定位为合家欢电影了，所以很多观众看出来之后可能会稍稍有一点失望，也体现在对这部电影的评分上了。 是、哦、 但是新加入的梁朝伟跟李宇春两个人物非常讨喜，包括李宇春在电影当中说四川话也是戳中了很多人的笑点、 嗯、很有意思哈。当然另外呢，妖界的新角色笨笨萌点呢也确实不输胡巴，故事简单但是以情动人，合家欢的定位非常清晰但是我会发现现在你看跟另外两部影片相比呢，现在所有人真的是刚才你说到的不仅仅满足于这种乐呵乐呵就算了，我还希望能够身临其境一点点哈。 还有西游记之女儿国哈，这两天这个排片量也是掉的比较厉害。 对， 不过呢特效上还是保持了一贯的水准，故事性的处理上也是比前作要好的。 嗯， 郑宝瑞就把这个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拍的比较幽默一些了。 对，之前呢我们就聊到很多次的这个主攻孩子市场的熊出没变形记，目前呢累计票房都超过了3亿也还是有一定的潜力的但是呢郭德纲的祖宗十九代呢尚未破亿，而且呢可能很多人呢就觉得这部影片相对来说就没有前面的影片那么招人喜欢或者讨喜了哈。 现在大家开玩笑就是说，如果你去听相声的话听到郭德纲，哎，票房保证， 票房保证， 看电影的话看到郭德纲，哎有没有其他影片选择一下。 是是是，这个所以呢这个如果老郭想继续努继续能够让大家洗刷一下对他自己这个印象的话，我觉得口碑和印象都是一样的嘛，你还需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或者是做出更好的作品来。好了，这是我们给大家盘点的狗年的春节档的相关的一些电影，如果没有去看的话，刚才我们强烈推荐的有两部，一部就是《唐人街探案二》以及《红海行动》，大家都可以去保持关注啊。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Every step that I take is like miles from where I wanna be, miles away from you and me, yeah. Here I am, standing hopeless with no plan, cause I love another man, yeah. She doesn't know that I am picturing you. Any day I walk 100 miles in his shoes. No matter how I try, you're still inside. 我们听到的是 Tom Demley 以及 Ambridge 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Imagine。当然了，这首歌曲呢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最佳的阳光单曲，因为当年呢第一次看到这个 MV 的时候，春天的气息就扑面而来，非常清爽而肆意。所以今天呢，我把这首歌曲呢拿出来，给大家一种清爽扑面的感觉哈。 确实啊，过完年之后感觉春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特别是已经立春了以后。今天早上我出门之后，惊奇的发现天空亮的早了。 哎，你跟我想的是完全一样的， 是吧？ 对。 就是真的春天要来了，过完年之后大家要打起精神好好上班。 对， 今天陪伴大家欢乐上班路的依然是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我们想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晒晒大家的返程行李箱。 对， 长姐妹脑袋跟我们说，我带了十斤的辣椒酱， 十斤啊， 还有大缸的咸菜。 对， 同情您怎么背回来 的。他说其他的强烈要求不带，就是跟父母说，哎，其他真的不带，真不带了。要知道这个不带其他的要扛住多大的压力。 我特别懂，你知道每年的时候就在家里就跟吵架似的，别给我带了，真的路上特别难拿。但是你回头想想哈，其实路上就那么一会儿，但你回到家之后可能这些吃的要伴随你很长很长的时间。 嗯， 每一次吃的时候都能想到说，哎，这我妈给我做的。 对，所以你刚才说你跟你爸妈说强烈别拿的时候，我在忽然想，你是不是错失了一大缸的咸菜，是吧？因为你爸妈刚才你爸妈不是给你先装了一包肉嘛，对不对？那其他的你还得拿个咸菜啊辣椒酱之类的来调剂一下口味。 就是这咸菜刚不太好搬上飞机啊。但是像 Lotus Blue 他也跟我们说，你们看，这是我奶奶送给我的红袜套， 嗯， 80多岁的奶奶亲手给我织的，给奶奶点赞，这个必须得穿回来。 哎，你尤其像这个郭鹏今年是逢九哈，所以呢今年我估计什么红色东西要穿一整年，所以今年呢也在到处寻觅着在哪个部位可以稍微用红色来点缀一下，别穿一身，你知道吗？这个好像稍微的作为一个男士有点接受不了哈。 今天挺红的还有黄渤，刚刚大家盘点了在这个春节假期的时候比较热门的一些影片。 嗯， 黄渤导演的处女作呢，在这个春节假期大家如果走进影院的话，在影院之前的贴片广告经常会看到。 对， 因为他的处女作已经公布了今年的暑期档将会上映了。 嗯， 最近他也是发布了一支自己的好朋友孙红雷狗年送祝福的贺岁小片。看到这个题目我就想到一定会出现牛头梗。 对，这个极限兄弟团的这个黄渤、张艺兴和王迅呢也作为债主来亮相，惨兮兮的为了过年谈恋爱讨债。大家还好奇孙红雷大哥为什么会拖欠巨资，没想到呢是一只满脸无辜的狗。 对，就是刚刚我提到的。 对， 但每次用来黑孙红雷的那只狗 很奇怪， 观众就会会心一笑。果不其然呢，最后孙红雷还是压轴出场了。 嗯， 用新年快还钱不还是小狗的梗，在狗年新春为大家送祝福的同时，也向全国观众安利了黄渤导演的这部作品。 对， 这个创意可以给满分了。 确实可以给满分了。当然呢觉得黄渤呢这个春晚的时候还有一支舞，当时一个跳舞来亮相，对不对哈？ 很大胆，你想想跟他一起跳的是谁啊？这个是小绵羊张艺兴，还有人气王 陈伟霆。 对， 但是去完全不输，所以呢你会觉得大叔也不错，是不是？ 把面颊涂上泡沫， 着歌，把摩托推出车库，点燃火， 此时击碎的生活，恨自我，不用对现实下跪，顶撑着脑袋， 被别人说我拽，我拽，我很快乐。别人说我坏，说坏，我不反驳。别不如我死里踹，越踹我越不多。老天爷在安排，我也不去加火。 大树也不错，你懂得自娱自乐，没从前那么寂寞。 大树也不错，你装酷我也认可。 重要，主要是腰杆坚挺，而不是钱包。 曾经想当班长，就差三道杠，现在三道皱纹，终于实现了愿望。被别人说我拽，我拽，我很快乐。老天爷早安排，我也不去抢火。 大树也不错，可笑却记得。年少时也开阔， 大树也不错，你装酷我也认可，笑话看过太多。 大树也不错，可笑却记得山河，年少时也开阔。 大树也不错，你装酷我也认可，我去笑话看得太 深。睡觉便准时醒来，梦里梦外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不愉快， 每天都逍遥自在，生命已看得开，你追求升官发财，我也觉得那也应该。 来自于杨坤的大叔也不错，但是我跟你说啊，我其实听得出来有一点点其他的况味，就是我忽然觉得大叔也不错这个话，如果是一个女生说的话，感觉应该是对一个男生的夸赞，但他们俩唱出了一点悲苦的感觉， 就自己唱的时候， 自己唱唱自己，其实大叔也还不错啊，你知道吗？ 也不错的时候就隐藏了一个暗含语，就是说如果可以当小鲜肉的话，我选小鲜肉。 对啊，就是自己感觉，我跟你说真的，大叔也还可以这种感觉啊，当然唱的还是很不错的。 哎呀，你知道后生真的可畏，因为刚刚跟大家。提到了哈，就是2018年的全英音乐奖是昨天刚刚揭晓的， 对， 就是五项提名领跑，最终获得了最佳女歌手的杜拉丽帕。 杜拉丽帕 95年出生， 新人， 你这让大叔怎么不错？你说， 对，杜拉丽帕去年那首 New Roots 确实非常好听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多次播放过。 是，他这次也是在全英音乐奖上热力的开唱了这一首歌曲，而且是整个用了四面的舞台来为第一次登上全英音乐奖的他保驾护航，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啊。 九五后已经完全登场了哈。 对，这个春节我们在过节，但是英国呢算是颁奖季了。在之前的2月19号，有英国奥斯卡之称的英国电影学院奖也举行了第71届的颁奖典礼。 当然之前呢拿到了9项提名的电影《三块广告牌》是成功斩获了最佳影片、最佳英国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和最佳原创剧本的5项大奖，成为了本届英国电影学院奖的最大赢家哈。 之前也是不止一次的给大家提到过这部影片了哈，像奥斯卡的风向标啊，还有今年美国颁的一些奖项都已经给了这 部电影非常多的一些认可， 没错。 那国内的观众也非常的期待。不过影片呢，2月24号大年初九在北京、上海、广州等10个城市将开启15场超前点映，而预售开启到现在已经有一大波观众来现场支持了。 是你不管是看过之前的介绍，还是对于这部片的很多人的这种强烈推荐啊，你一定会知道这部影片是你今年不能错过的一部大片，而且已经来到了我们中国，所以最近大家的看片选择应该有很多的这种更多的一些感觉了哈。所以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曹方的《遇见我》，会不会在3月份来遇见3块广告牌呢？ 这些年一个人来来去去，我不禁看看我的天空里，这一边是读不懂的忧郁，那一边是在太阳高挂的花。 日上午7点到9点，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欢乐你的上班路， 见证奇迹诞生，铭记感动时刻，零时差观赛，见证冠军之路，高清直播记录精彩瞬间，看2018平昌冬奥会，只在歌华有限。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因北京服装学院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2月22号、23号、24号每天7点到8点半，樱花小街路段实行交通管制。京城辅路出口，北京服装学院西端限制车辆进入，请车辆选择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不懂小姐，估计她也很难去了解一下女人心了啊。因为呢，懂得了这个，如果真的懂得对方的心理的话，大家相亲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费劲了。 你刚刚提到一个关键词，是不是？ 什么？ 相亲。 相亲。 相亲跟春节连在一起，你知道有多可怕吗？ 就是之前也说了，很多父母长辈会一定会问到你的这种各种问题，哎哎，最近有没有女朋友啊？什么时候打算去结婚啊？等等之类的。 结婚什么时候要小孩啊？你知道这春节真的是快逼疯大家了。 连续杀哈。 8:05，欢迎大家回到正在欢乐大家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刚才看到了没有名字说早上好，上班的第一天。哎，今天是上班的第一天，有多少人在路上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收听早安音乐秀呢？ 嗯，今天也和大家来互动哈，分享一下我的返程行李箱。 是。 刚刚金生君吧也跟我们说，我驱车600多公里，后备箱带着满满的妈妈的爱，丸子、小米、绿豆醋、鸽子肉、猪蹄、红烧肉、咸鸭蛋，哎呦，到京以后直接去看了《唐人街探案二》，确实很好看，感觉就是直接为咱们这节目今天一包圆了。 对对对，这信息量太大了。他说坐在第一排呢，看得有点脖子疼。那是，你看这又说到了我刚才说的问题，你回来才买票的话，那只能买第一排了，是不是哈？ 就要提前预售哈。 对。 那这个时候想要问问你哈，如果今天真的想要把我们的节目全包圆的话，过年回家有没有被逼婚呢？或者说早早已经结婚了哈？ 是。 确实，这个中国的单身男女的人数比较多了，现在已经达到2亿人了。每一年春节长假呢，除了全家团圆，中国式逼婚也在各地上演。 对，不少单身族呢，在父母的安排之下呢，也是遭遇到了赶场式的相亲。那如何去逃避春节假期被家长和七大姑八大姨的逼婚逼相亲呢？旅游似乎是一个好办法哦。 你知道今年我回家之前的时候，然后我跟我姐说，哎，我要回家了，那个要不要一起捎你回去啊？然后我姐就说，啊，不用了，我今年交了一个男朋友。什么？你今年交了个男朋友？你说我早点告诉你，早告诉我就不回家了好吗？就剩我一个，你让一个人集中挨这么多的火力。 就是本来你还想有一个人可以帮你分担一些炮火 啊，对， 发现现在集中火力都在你身上是吧？ 结果你知道，就是过年期间，我姐直接去她男朋友的家里去吃饭，我姨妈没事，我们姨妈就来我家了。所以我决定明年我要不要看一下这个携程发布的2018年春运春节旅游大数据报告，选选明年哪个岛比较适合我去躺一躺啊。 是，你刚才说到那个报告当中的显示，今年大量的年轻人呢，也是为了逃避春节回家被逼婚嘛，所以呢选择出国旅游过年，甚至呢部分年轻人的95后们也加入到了恐婚族。95后，你看看人家杜阿丽帕，人家正在上面表演节目呢，对吧？ 扶着腰跟你们说一句，着啥急？ 对啊， 着什么强？ 着什么急啊？啊，当然呢，他还说到了这个，现在呢，有30%的人选择旅游过年，或者是接父母到工作的城市一起去旅游。像我今年哈，取代呢回老家过年，所以呢，可能过年有了一些新的形式哈。 对，在选择旅游过年的这些年轻群体当中呢，有33%确实是单身的恐婚族，就怕回家被逼婚。但是从年龄看呢，90后的比例最高了，占了将近一半儿。就特别是这个刚刚提到的95后恐婚族，超过了30%哈。 我觉得真不用恐，95后现在。对，你就最大的95年的，现在也只有23岁，都已经开始恐婚了吗？所以你们可以看看人家这个歌手阿四是怎么想的，是怎么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是怎么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是怎么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最后找到真爱的哈。 郭鹏三问，诀窍就一个字，大声对他说喜欢。 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一步一曲随你只深不可测，换虚为空，你遥不可得，却直面不改色，为你无人乐，一朝一夕是我一顾不可彻，若即若离本应是最不可舍，怎不忍心怪你对我太独特，无时无刻的调侃，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

来自 Tower of Power 带来的 Sold Out 是他们95年的一首经典的单曲。所以说呢，有的时候音乐好不好听跟这个什么时候的歌曲没有什么关系，关键是那首歌能不能够及时的调动起你的气氛跟情绪啊。我觉得这首歌曲大家之后呢，大家不妨去关注一下 Tower of Power 这个组合哈。 嗯，连着两首歌了，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春节假期哈，有很多的朋友为了躲避这个春节回家催婚选择出去玩了、但是根据这个年轻人独自旅行的数据呢，我们总结出了春节十大海外躲婚的目的地。看看你有去过多少个。 是。 我真的去过超过一半以上。 哇，挺厉害。 不是以躲婚为目的哈。来看看哈。 不，一开始就开始把自己贴得这么清楚，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我是乖乖回家陪爸妈，并且带回了一箱子肉的境遇。 好吧哈。我们来看一下春节十大海外躲婚的目的地，包括呢曼谷、香港、普吉岛、东京、台北、大阪、芭提雅，以及呢新加坡、清迈、巴厘岛。哎，你别说啊，基本东南亚的这边的海岛占了一半左右哈。 对，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哈，泰国、日本、东南亚比较受欢迎一些。不过呢，虽然年轻人排斥回家以后被逼着相亲，为了躲避相亲和催婚去旅行，但其实在旅行的同时也在期待着旅途当中邂逅另一半的浪漫。就简单讲，就是不喜欢被安排，喜欢自己去遇。 对， 我昨天就是在坐飞机的时候听见旁边两位朋友在聊天，我觉得他们道出了一个人生的真谛。 在说什么？ 说他们说，就是你发现现在挑剩下的都是追求感觉的，就只要追求感觉，所以哎，才最后就可能就一直就单身着哈。 哎，不，那如果这样的话，不妨安排他们俩一起去一次海岛旅行啊。 所以说呢，这个年轻人春节躲婚也催生了旅游市场的新的商机。刚刚已经提到了，中国单身人群有2亿啊。 对， 想想这么大的单身人群，还有庞大的单身经济，所以在线的旅游公司也开始做起弘扬了。 比如说呢，携程旅游的这个服务平台微领队将为恐婚族开发结伴交友、全球旅途聚会以及一个人旅行兴趣群等等功能。而最新发布的全球单身旅途聚会地图当中呢，也在十几个国家呢开始进行提供，比如 party 啊、饭局啊、以及酒局啊、城市步行等等特色的体验活动啊。 我觉得咱们俩这么说完了之后，明年是不是有一大波年轻人不回家过年了呀？还是要陪伴父母哈。 是，来听听 Jessie J 带来的这首 Press Tag。 Forget about the price tag. 新年将至，中国银行信用卡带您畅享新春特惠，刷中行银联信用卡必胜客每周六单笔消费满150立减50，海底捞每周日单笔消费满200立减60，春节假期优惠天天有，其单君泰百货、汉光百货指定美食商户刷100减40，首都机场刷50减20限时特惠，出境旅游更有中行信用卡多重返现和境外 WiFi 免费送，活动名额有限，更多新年优惠就在缤纷生活 APP， 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Jessie J 的一首 Price Tag， 哈 ，Jessie J 是因为《我是歌手》被很多的国人熟识的。大年初一呢，他也是登上了湖南卫视的春晚，展现了超强的歌唱实力。 嗯， 不过呢，登台的时候不忘入乡随俗，肯定要用中文给所有的粉丝拜年嘛。 嗯，他说什么？ 像之前的时候，每一届歌手请来的这个外国的嘉宾，他们其实都是这样做的。 对。 不过呢 ，Jessie J 用中文就有点奇怪，就好多网友就开玩笑说：“嗯、你是四川版吗？” 他说的肯定是“新年快乐”，是吧？差不多。 你好，新年 快乐。 新年好， 新年好， 然后就开玩笑说，哎，这是四川版吗？这是四川话吗？ 对， 其实不是啊，就只不过人家是外国人呐、啊，不要要求那么高了。 对，我是外国人，我不懂中文，对吧？分别呢唱了两首歌曲 ，Bang Bang 以及 Price Tag，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也算是他最出名的两首歌曲了，是吧？ 对，之前李玟也在歌手的舞台上翻唱过，而且两首连唱，中间完全没有喘息，飙高音还转音，完成了两首高难度的歌曲，也是实力证明哈，自己的实力。 对，反正 Jessie J 呢能做到这个我一点都不意外，但是呢春节期间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挪威的著名 DJ Alan Walker 以及呢张艺兴呢是在北京共进晚餐， 这两个人怎么搭上了？ 对，他俩能够发生一些什么联系？ Alan 还在 Instagram 上当中来发文说，与张艺兴在北京的晚餐时光他们两个人呢都用手捂着嘴巴，而张艺兴的脸上还露出了酷酷的表情， Alan 则是仿佛捂嘴微笑哈。 对，大家之前的时候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过很多 Alan 的作品哈，包括那首非常经典的 Faded 火遍全球，所以呢哎，好事的粉丝，喜欢多联想的粉丝、纷纷的就跑去绵阳下面去留言了，你们还要合作了吗？ Alan 是要给你制作单曲了吗？而且两个人在 Ins 上也微博互关了，所以这是要合作的，期待吗？ 要期待期待。来听到的是张艺兴的 Ship。 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that's how the story goes. 没人在意now, 养的讲义 wow, 就像是翻阅日历很快就遗忘掉。 Yeah, baby, I will put it on you. Young 的个性 I will put it on you. Drop, shake, I make it hot, baby. Drop, shake, I know you like it. Drop, bass, it had a knock, baby. Don't ever stop, baby. Your shit is out of stream, your shit is 不可思议，有了些争议，不过只是我耀眼而已。有些身不由己，不做损人利己，迈出的步伐一直努力，努力再努力。Coun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Be coun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Be coun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Be coun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Let's get it. Oh, I am the sheep. Listen, 妹妹 I O， 从回避 I go， 相信别人自己又被伤害。妹妹 I O， 小心翼翼，别对世界怀疑。就是改变，不如改变自己。Oh baby， 有些桀骜不驯，有些不可思议，有了些争议，不过只是我耀眼而已。有些身不由己，不做损人利己，迈出的步伐自己坚定，就会很有力。Coun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coun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count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Let's get it. Oh, I am the sheep. Oh, that China sheep. Oh, I am the sheep. Okay. Oh, everybody listen, China sheep, listen. Don't play, bro. Look, don't play. I don't play.Don't try me, bro. Don't play, hey, bro. Don't play, I don't play, man. Don't try no shit with me. Bow.

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FM 九七四， 爱music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十点，悉尼。十四点，火奴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有一点醉，我需要人陪，在眼花缭乱中你如此不懂，别问我微信，请问就叫我 darling， 请多关照，我需要你帮我加快心跳。我的忧虑奔走， 爱在什么时候都有，在调皮，怎么你看起来样子有点变了、啊、梦外可怕的世界、yeah、只有你最了解我心有多累、yeah、My baby baby 吻一下我就属于你了，我的秘密什么时候都有爱在 什么地方都有，来自于丁世光去年的新人王啊！当然呢，丁世光呢也是用自己的方式呢证明着创作力的重要性。相信呢，丁世光会从当下的一片喧嚣的华语流行乐坛当中 脱颖而出。8: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为你送上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这是我们早安音乐秀的汪峰老师，就是实力给大家挖掘好唱将哈。各位早上好，是静云。 好，大家好，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快完了之后不好意思了， 真有点不好意思，你知道吧？ 害羞了呢。 对，忽然觉得这个汪峰老师的这种才华上升，然后有一种蓬勃的爆发力，要准备跟大家说一下哈。 大年初七哈，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那也想跟大家聊一聊春节期间比较好玩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不得不聊的这个春晚。我今年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状况，可能往年没有留意到，就是今年我们家就是一家四口是坐在电视机前，每个人挨个拨手机抢红包，春晚变成了一个背景音乐，但是还挺热闹挺和谐的。 就是电乐嘛，我们去年听的最多的是什么电乐是不是哈？ 但其实这届春晚可能就是在你滑手机的过程当中被你忽略掉了一些重点，因为这一届春晚呢重点哈是科技 春晚。从晚会结束之后的滚动人员工作人员名单当中呢，你会发现黑科技和新技术团队的人员名单将近占到了一半，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一届科技春晚的台前幕后都用了哪些不为人知的一些黑科技哈。 大家都知道哈，春晚现在已经习惯性的就是每年差不多有四个分会场嘛。 对， 今年呢年三十晚上珠海分会场确实非常的科幻，首先就是我们的 神话 三无系列的首秀。 什么叫三无？ 可能这个镜头闪得太快了，大部分人只看到了这个百度的阿波罗无人汽车，但其实在港珠澳大桥上跑的不只有无人汽车，还有无人新能源车、无人巴士、无人清扫车、无人快递车， 哇！ 而且他们是交替在这个大桥上穿行啊，非常的亮眼。 当然了，还有这个无人机，这个大家应该比较清楚或者比较熟悉了哈。由风群无人机组成的这个中华白海豚的图案呢，是表达了环保和平的理念，而港珠澳大桥上空呢，也是由无人机拼出了新时代三个字，预示着美好的未来哈。 还有无人艇，81艘无人艇组成的阵列从海底穿过了港珠澳大桥，海底无人机的控制复杂程度比空中的这个无人机的复杂程度还要复杂一些，因为这个要根据实时的海浪状况来调整姿态，避免出现队列不齐的现象，而且控制方面还要保证信号传输的稳定性，真的是涵盖了我们生活出行以及科技创新的方方面面，妥妥的秀了一把我们国家无人驾驶技术的肌肉， 特别厉害。当然呢，我觉得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东西以外呢，周杰伦的小师弟，也就是他的所谓的首位的出色弟子派伟俊呢，把他的这个唱功，当年的这个功夫熊猫的踹主题曲改了一遍词，又唱了一遍。我当时一听，耶，这首中文歌曲感觉在哪儿听过？ 但整个演唱过程当中也没给小派多少镜头， 没错， 这主要是给了这个水动力喷射滑板，因为这玩的确实666哈，确实这个特技演员们抢了不少的风头，因为这个东西非常难控制，如果没有上百个小时的练习，根本玩不出这样的效果。 是这首歌曲呢，当时呢他们的名字叫做 Try， 那这一次呢变成了勇气，来听听派伟俊和周杰伦的 Try。Try, you hope they'll see. If on this brand new day you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the same old street, you will see what you deserve. Let's go, 我说情话里，我送你了过去，他们说了新的结局，非常的喜剧，塞我枪里，故意穿马丁，在我站在世界里，谁与谁来为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红色里用土地写下。 Yeah. 蔡伟俊以及周杰伦的 Try。 这一次呢在春晚当中呢，他们的这个新题目呢叫做勇气啊。可惜呢这个小盼应该还没有来得及出这首中文版的这个混音版本啊，所以现在呢在网络上能听到的都是一些比较这个音质比较渣一点点的，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它改编的还是非常好的，能够看得出这一次呢在春晚当中它还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啊。 确实虽然没有给小派几个镜头啊，但这一次我们的镜头全部让给了强大的科技。这届春晚呢被大家誉为科技春晚，除了刚刚给大家提到的三湖系列的首秀，还有水动力喷射滑板，还有 4K 画质传输以及全尺寸屏幕同步。 对，这估计就是有一些这个家里必须要有 4K 画质的电视的人才能感受到了哈。但是呢你要知道这是一种特别大的一种进步。另外呢可视云的技术这一次呢为多个分会场实现了无延迟的实时互动无缝连线，奠定了这个基础保障。比如说16年呢在时速300公里的高铁上实现了实时连线，和今年的多点实时互动，这也算是目前最顶尖的实时的通讯技术了。 这届春晚呢还有 VR 全景节目录制，因为直播大厅使用了4台 3D 全景技术的VR 摄像设备，是可以呈现出360度全景的动态演出效果，就像身临其境一样。 当时有个镜头其实看到了，有个人他当时跳起来， 对360度 转了一圈， 是是。那个你一定没有在认真抢红包，对不对？ 对，我没有， 我就没有看到， 我没有认真抢红包，所以后来发现真的错过了几个亿哈。当然还有这个 BMI 的脑机连接，这比较有意思哈。今年春晚呢邀请了哈佛的脑机接口技术公司来提供了设备支持，爱的春晚的现场多了一个用意念点亮祝福的环节，就是用他们这个脑机头环，这并不是简单的脑波控制，而是基于这个脑机接口的技术，或者是计算机读取脑波数据之后的一个结果哇，说的非常的这种玄幻，还有很玄妙的感觉哈。 其实大家如果关注春晚周边的话，会发现像佟丽啊、江疏影啊，还有像陈晓啊这些明星，在后台呢，他们都带了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头箍的样子，这就是 BMI 的脑机技术 啊。 而且也有科学家说哈，这有可能是继 AI 人工智能以后又一个可以颠覆我们生活的风口。 是这个春晚呢，当时呢虽然没有着急去抢红包，但是我那天呢也是看到了我们之前已经预测了很久的，就是20年后的重新相聚。 在这个节目的时候，大家所有群里的红包暂停，待会儿再抢， 一会儿再发， 好， 现在发不厚道哈。 云很淡，风很轻，来自王菲和那英，岁月。 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 不问扬起过多少烟尘，不忘内心一直追求的安顿。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我为你留着一盏灯，让你心境永远不会近黄昏。 我心浮浮沉沉，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 静，风很轻，远行着，浮浮沉沉。 怎么说呢，在这首歌曲上来之前，我们当时还在想会不会重新来唱一首相约2018，但最终发现这样的呈现效果可能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啊。 岁月嘛，20年，1998到2018，其实20年了哈。看春晚呢，虽然说不会全部看完，但是我们肯定也会看一两个节目。 对。 但是在电视上，春晚在现场看肯定差别不小。 对。 有一个人就连续18年到春晚现场看节目 啊，我知道。 我说的是看节目哈，不是冯巩的， 对， 也不是朱军的， 对。啊、之前呢看过这个人的相关的一些介绍啊，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笑脸哥的暖大叔，他是从1999年到2017年，除掉2013年，这位男人呢每年都在观众席看表演。对于这位牛人，大家都调侃真的是春晚钉子户哈、啊。 对，大家好奇说，哎，春晚票这么难弄，你怎么弄到的？所以2013年是真的没有拿到票，所以就没去、嗯。每一年就是各种托朋友，因为是真的喜欢看春晚， 嗯， 这跟春晚哥哥小时候的一个经历有关系， 嗯， 但是呢，因为他每年都在，所以大家也习惯性在每一年都看到他，便感慨说，哎，要是哪一天笑脸哥不在了，估计微博上又是一阵感慨岁月吧。你看我真的是看着笑脸哥长大的。 是，当然呢，对于其他人呢，对他的这种鼓励他也特别激动，网友为他取了这么一个温暖的名字，他从内心呢是真的感到很激动，一笑解百愁，只要给大家带去欢乐就很高兴。但是比较可惜的是，他今年呢是看了一半，左腿抽筋儿，所以呢他就也离开了春晚的现场，算是看了18个半吧，对吧哈。 现在哈，笑脸哥微博粉丝已经达到58万了，他也告诉大家说，2019年春晚我们再见，虽然我自己还没有弄到票。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晒晒你的返程行李箱，这个看来这个春晚哥呢，温暖哥呢，估计是每年的大年都在这个春晚的现场去度过。 春晚哥，温暖哥，人家叫笑脸哥了， 笑脸春晚哥。 是啊，今天和大家互动话题是爸妈在你的返程行李箱里面都塞了些什么，来晒晒自己的返程行李箱。 对， 其实呢想象当中离别应该是声泪俱下的，但是现实当中跟爸妈告别的时候确实有很多次的哭笑不得。比如说来看看大家的一些回复啊，今天在路上2018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说你看网上呢有人说，好人 Racy 说，我带了20斤大米。还有念念念念说，我妈就差买头土猪让我赶着回去了。 对，最可笑的呢是有一个朋友啊说，这个老妈呢起了个大早买了一个新鲜的榴莲，说路上时间长要带上爱吃的，于是呢这个爱的味道传遍了整节车厢。 还有更棒的就是有爸爸妈妈准备了一只活的大公鸡、 嗯、 穿越了万水千山终于把它当到了目的地，但是目前还当宠物一样养着，因为不会杀，等哪天邻居回来了让帮忙杀一下。 哪个邻居是专门杀鸡专业户啊？ 但是也真的挺好玩的哈、嗯、就是有朋友分享说，老爸今年80了，我希望后备箱里面爱的故事每年都上演，不要停，不要停、 嗯、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后备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旅行箱，可能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其中的一些物品，但更多的是一种爱的表达，对吧。嗯，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北京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8度到9度，有利于大家返京以及出行，也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暖，谨防感冒。 哎，那么今天气温呢也将继续保持小幅的回升，不过呢天干物燥，气象条件呢是不太适宜去燃放烟花爆竹的，现放区请尽量不放或者是少放啊。 那今天的讲音乐秀就是这些了，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我们明天再见喽。接下来你要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徐飞陪你笑开怀。 三天没有吃饭，体重依然增加，就像火山马上要爆发，不要急也不用怕，用你的微笑来面对吧，不要怀疑体重车坏掉了，脑袋只要松一点就好了，微笑让这世界充满了光彩，不再恐惧向着黑暗说拜拜，用彼此微笑为你扫除一切阴霾，我一直都在陪你笑开怀，我们一直都在。